第61集， 谁浅王八多，小锁出来的人还以为自己多厉害了。 艾达恶声恶气地骂了新主管一句，然后向文俊表达了自己对老主管深切的怀念。许苏多好。文俊跟许苏说了些什么，大约是抱怨许林心机深沉，做事不留余地云云，但许苏心不在焉，基本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几分钟后，庞景秋的助理来电话，说庞主任找他过去。庞景秋说， 让你的朋友到所里来一趟吧，警律合作的事情我们好好聊聊。 许苏踌躇，按说远也没什么，但现在傅云宪知道了蒋玄的存在，他就不能把他带进所里，否则又要招人画饼，被庞景秋之流说他贪人美色，假公济私。庞景秋虽贵为军汉主任，但儒雅亲切，对所里的职员也大多和煦如四月春风。然而许苏不太喜欢庞景秋，理由无他，因为傅云宪不喜欢他。傅云宪对他说过，庞景秋这人太假。见许苏久不说话，庞景秋笑了笑， 哎呀，想什么呢，不方便过来，难道是女朋友？ 许苏忙不迭地摇头摆手， 不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 庞景秋意味深长地打量了许苏一眼，旋即露出一种颇为古怪的笑容，他说， 一定得让你朋友过来，不然呢，这事儿免谈。 许苏还没来得及通知蒋玄，就收到了傅玉志的消息。傅玉志莫名其妙地在看守所里待了三天，最后证实是误会一场，又被放了出来。许苏身为助理，开车去看守所里接他出来。同样那天，傅云宪依约去检察院上课，唐一川亲自率队在市检二分院的大堂里迎接。傅云宪很客气， 唐姐年少有为。 唐一川更客气， 还得与傅律共同努力，构建检律新关系，一起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30出头的唐副检察长，一身笔挺的检察制服，风中秀树般的人物，左左右右十几号人全是陪衬。唐一川看了跟在傅云宪身边的许林一眼，对傅云宪说， 我还以为许苏会跟着一起来。 他现在是老二的助理。 傅云宪问， 你们很熟？ 唐一川点点头， 以许苏的性格当律师未必合适，倒不如加入公诉队伍。 傅云宪微微皱眉，这话听来不靠谱，而且动机可疑，没有刑事案件前科的人都有资格成为检察官，然而理论可行，现实却几乎不可能。许苏有协毒拘留的案底，检察院的政审一定过不了。唐一川似乎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张仿佛天生表情缺失的脸总算是露出了一点微笑， 我愿意尽我所能帮他实现理想。 唐一川安排的接待工作相当完善，会场灯光明亮，音响调配适宜，茶水温热适口。然而从头到尾，场内气氛十分紧张，在座一众检察官个个如临大敌。傅云宪在庭上对公诉人从不客气，而以往上节目或者做演讲也常常对检察官群体肆意调侃，毫不顾忌。此刻到底是在别人的地盘上，他较以往克制了几分，也客气了几分，没准备讲义与 PPT， 也就据多年的办案经验与在座的年轻检察官们四两拨千斤的闲聊。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主持人表示傅大律师难得造访二分院，应广大年轻检察官的要求，临时增加一个模拟法庭的环节。三位年轻检察官走上了台，两男一女，主持人挨个向傅云宪介绍， 小陈、小李都是全国公诉人论辩大赛分区论辩赛的冠军组成员，还有小英，去年是十佳公诉人，刚刚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眼前是国内刑辩高手，毫无疑问是全体公诉人最大的对手。走向台前的三个年轻人一脸志在必得，而在座的检察官也都跃跃欲试。这是突发状况，傅云宪得到的课程通知上完全没有提及模拟法庭的事，这是检察官的主场，锋芒太露会得罪人，锋芒不露又太憋屈。许林试图打圆场， 傅律师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怕是今天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傅云宪目光落定于唐一川，唐一川微笑道： 难得来访我们二分院，还请傅律师不吝赐教。 傅云宪也微笑，转脸目视台下众人： 那我就应你们唐检之邀，来教教你们怎么当一名合格的检察官。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是相当不客气，公满闲章一触即发。模拟案例中的吉利集团与万源案情况略有相似，唐一川显然是有备而来。三名年轻检察官连环发问，咄咄逼人，而傅云宪见招拆招，不紧不慢。小陈说： 刑法第389条明确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视为行贿罪。根据两高2012年出具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吉利集团提前插队，行贿数额达百万，定增募集70亿元获批，应当被依法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傅云宪说： 刑法第389条第三款做了特别规定，被索贿一方若未获得不正当利益，则不成立行贿罪。陈检察官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个人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小李说： 2016年两高再次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改以往重受贿轻行贿的惩处惯例，入罪举轻以明重，70亿元提前获批就是不正当利益。敢问傅律师，任意无视司法解释的依据何在呢？ 傅云宪反问： 我国证券法第24条是什么？ 小英法理掌握得透彻详实，张口即答：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应当自受理证券发行申请文件之日起3个月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 傅云宪又问： 企业定增申请的审核时间最短与最长分别是多久？ 三位检察官没能回答，唐一川沉默片刻，在一旁补充道： 短则16天，长则488天。 行贿罪的构罪要件是谋取不正当利益，排除此条件任意扩大打击面，显然有悖于刑法的迁移性精神。本案中吉利集团完全满足定增条件，即具备盈利能力与稳定的现金流，只为依据证券法加快定审增批，尽早为公司经营发展融得资金，完全属于维护自身正当利益。 傅云宪停顿，冲那刚刚荣立个人二等功的殷检察官微笑： 哪像殷检察官，法袍在身人皆仰望，不知老百姓创业的艰辛呢。